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7.1度，受高空偏西气流的影响，今天白天天空云量较多，光照有所减弱，气温上升动力不足，预计最高气温比昨天的最高气温略低，天气感觉比昨天要冷，外出请注意保暖。好在是今天扩散条件有利，空气清新，比较适宜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偏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3-4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3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能见度好，风力不大，登山气象指数为2，适宜登山。今天北京地区继续受冷空气的影响，扩散条件持续较好，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今天的气温在2到-5度之间，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是4，人体感觉天气很冷，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是5，人体感觉天气寒冷。今天白天云比较多，晒太阳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凡事不比大，我们家男的多。 光哥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解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未逊土，不论八大褂。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发笑。 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主持人尚远。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云飞。 我是叶鹏。我们这下半时段呢，继续跟云飞和叶鹏来聊聊当年马季先生的这个名段和他们重新整理上演的这个作品。你们这版也叫成语新篇， 也叫成语新篇。这成语新篇啊，也是刚刚的在这个北京电视台举办的北京喜剧幽默大赛上，凭借这个作品获得了这个比赛，开赛7年以来的一个观众投票的最高分啊，满分是600分，我们获得596分那一场，应该说，得益于师爷当年的这个动意和创意，我们这个作品里边呢，表演的成分好像又重了一点，这个可能跟现在整个的相声啊，这个走势有一定关系，那么。另外呢，也结合我们自身的一些特点呢，把这个，比如说融进了叶鹏原来是一名飞机维修工程师啊，原来机场工作呀，这些特点也融入其中了啊。应该说呢，从结构上，包括从想法创意上，都是脱胎于我们师爷的这个作品啊。那在表演上呢， 就是这个 热闹，换甚至年轻吧，多折腾一点啊。 这个马季先生的节目啊，最大的特点就是他完整。 对， 有头有尾，就是你听完之后，它是一个完整的东西在叙述一个事情，这一点给我们影响也很深， 层次啊，逻辑啊， 很分明。 对， 它不像这个有些节目呢，就可能它可能听着比较乱。所以你说完之后，你也不知道他自己要表达一个什么状态。 对， 这点来讲也是我们年轻的相声演员要向老先生学习的东西。 其实就在这儿了。 嗯，其实我们说一个作品它很经典、很成功、很深入人心啊，往往是它在前期设计创作的时候，哎，就有了它的谋篇布局的这种智慧。 对对 对, 对, 对， 你比如乃至于说像这个我们这儿的相声演员啊，董建春、李丁，他们有很多的包袱结构设计，你听着好像是胡说的啊。 嗯。 但是他可不是胡说的， 嗯， 他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去胡说，那就不是胡说， 对 对, 对, 对， 那就是设计好的烙在文本上的东西。 对， 你换一种演法是演不了的，就是可能因为我们也接触很多青年的，就比我们更年轻一点的大学生的这些相声爱好者， 哎， 他们也去表演董建春、李丁节目，他不认为这个东西是设计好的，所以他演不出效果来。 他真认为是瞎说的。 对，他 真是， 他不可能是瞎说，一定是设计好的一种瞎说。 对对对，你看上去这所谓我们术语铺盲子是最难嘛。 嗯， 那你铺盲子是有准词儿的呀。 对， 这个是一定的。 好，下面我们就听听有准词儿的啊，这成语新篇，由林飞、叶鹏二位为您带来。 给您换一场啊。 哎, 哎， 多好啊， 是不错。 嗯 嗯， 确实特别高兴。 没错， 每到周五晚上 啊， 来的观众， 嗯， 看我们大逗相声。 对， 尤其是今天， 今天啊， 心里更是热乎乎的。 为什么呢？ 外面多冷啊。 太 是，是不是 啊？ 外面多冷， 多冷 啊外面比冬天都冷。这 您是不是已经冻糊涂了？什么叫比冬天还冷啊？ 那怎么说这个外边比秋天还冷？ 这不是废话吗？ 那怎么说呀？这话 他你得这么说，你说你 外边怎么说呀？ 比就是你这外边真冷 啊， 外边那个比啊，特别冷。 怎么说呀？反正就跟冬天似的那么冷，差不多吧。 本来就是冬天嘛，您要说 不知道怎么说了，反正就是外边风吧，外边风都疯了， 对， 是不是？ 你马上就傻了，你知道吗？什么叫外边风都疯了？ 外边大风就跟疯了似的，嗷嗷嗷嗷嗷嗷的跟那刮。 你就说那个风太大了， 风那么大，来这么多观众，确实感谢大家。 对， 因为对于演员来说，就是这个 啊， 最感到心里热乎乎的，最觉得离不开的重要的就是观众。 那太对了， 对不对？对于你来说， 啊。 说相声 啊，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呐， 啊， 我们的目的很简单呐， 啊，说一说吧， 我们就是用我们很拙劣的相声表演技巧， 嗯， 给您带来快乐的同时， 嗯， 能够学到一点点的小知识， 哎， 这就是我最 说点实话， 多挣点钱， 哎，完了吧，完了吧，这是实话，那怎么着就能通过说相声多挣着钱呢？ 这我太知道了。 怎么着？ 钻研业务，研究语言。 这话说的对。 语言， 咱们国家语言博大精深。 太对了。 我们舞台上这就是有点口头语。 口头语。 除此之外，像书面语啊， 啊 啊，文言呢？ 哦，文言啊。 谚语啊。 对对。 方言呢？ 啊。 歇后语啊。 哎。 成语啊。 啊。 都得研究。 你要说别的不行，这是成语。 嗯，啊。 咱们哥俩最有发言权呀。 这点成绩还能提吧？ 说说 说一说啊，我们哥俩啊，河南卫视， 河南卫视， 河南卫视当年成语英雄， 哎， 第一季， 第一季， 我们哥俩是全国总冠军， 哎， 第一季全国总冠军， 对， 好几，真的不开玩笑，好几百对选手， 对， 好几百对选手，李银飞、叶鹏， 哎， 我们能得全国总冠军， 是 说明什么？ 国家没人了呗？ 哎，这怎么说？不要妄自菲薄吗？ 我这是谦虚的表现。哎，你刚才这就是成语。 对对 对, 对， 你看看成语， 这不说出来了吗？ 啊， 你 啊， 作为中国成语的推广大使， 怎么呢？ 节目赋予我们的称号啊， 哎，我们的称号， 中国成语推广大使 啊， 告诉大家 什么？ 什么叫成语？ 这个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什么叫 什么是成语？ 嗯， 四个字的就是成语。比如说，我很聪明， 你真傻呀。 您先等等， 我跟您说呀，就这个呀， 去你的吧，都是成语。 我嘴闭上， 这个更是成语。 我夸你的是吗？ 你不知道， 我夸你的是吗？ 我没有让你夸我。嗯， 把嘴闭上。啊，是不是还有这个？就这个呀，这都是成语啊。 这都属于，这都不是我。 这话多了都成，这捧着演员怎么这么出口成章的呢？ 不是，我要说这意思，你没听懂 啊？ 我说那意思就是这四个字的， 嗯，

非得说出来啊。 哎，董一成说了，感觉画风都变了，没错，新的一年就得有新气象。 哎，对，各位啊，今天早上呢依然是我们陪着大家， 对， 只不过是提前半个小时陪着大家， 我们俩性格都变了。 哎呀，对对，昨天赵亮还说呢，说哟，大帅是感觉这个提前半个小时以后就感觉特别好，是你看啊，提前半个小时， 好哪 你就可以提前半个小时下节目了，对不对啊？然后你提前为了提前办这个半个小时下节目 啊， 你就可以提前半个小时起床，对不对？ 啊， 你为了提前半个小时起床，你说你就可以提前半个小时睡觉。 哎，领导，要不然让赵亮去别的频道做节目？ 哎，我觉得 领导他不听话。 我主要这么说是，领导可以考虑一下赵亮来我们节目组也挺好。 妈哟，那这地儿够不够他坐的？ 哎，其实当然跟大家说啊，因为在这个点，我相信还有很多朋友以前也是一直都在路上的啊，一直都在路上。我们早点来起床陪着您啊，所以今天早上跟大家互动这样一个话题，咱们啊说一说冬季里的温暖的事儿啊。 对，这越来越冷了。 二九了已经啊， 可不 嘛。所以呢，跟大家说一说， 18， 在这个冬季里。你发过的或者是你见到过的， 对， 就是最温暖的朋友圈， 现在基本上都离不开朋友圈， 是 基本上， 哎， 不看的少。 哎，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或者是翻一翻您见过的或者是发过的你觉得在这个冬季里最温暖的朋友圈，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好不好？ 我先说一个，看 Mr. 陈这个发朋友圈我就挺温暖 哦。 高磊、大帅、王一，还有那个谁，早上好。 哎，好。你看，你把那个谁给忘了吧？ 那个谁呀、啊？ 然后不如人一丈魔，一丈魔给直接写了一首《西江月》，我们出发吧。 甜的西江月呀、 啊！哦，我们再来读一读，再来一起。新年新时段，节目目改编。王一、高磊、何大帅，妙山招人稀罕。 赶不上折了啊！ 每天七点半呐、直播与我相伴。上班路上听广播，我们出发最赞。嘿， 我们出发吧， 每天七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欢迎大家来受刑。 对对对，本村的广播到此结束，明天早上再跟大家交流。是在这儿互动啊，今天互动的话题是说，您在这个冬天当中发过的或者看到过的非常温暖的朋友圈。 对对对 对, 对， 越温暖越好。 哎，好， 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那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本周没有强冷空气，但是气温走势低迷， 还有顺义区无人驾驶试运营基地在奥林匹克水上公园正式启动。 2017年中国全年电影票房达到559亿人民币， 还有新年千条国标发布，改变你我生活。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先来关注一下 啊，这有一个素描挺有意思的 啊，对对对对，天气素描啊， 是北京市气象台呢画了一幅2017年的北京天气素描。2017年啊，咱北京地区的平均气温比较常年，就1981到2010年这个平均值偏高，与2014年同为历史最高值，去年降水也比较多啊，表示还比较多呢啊。日照这个时数正常，高温日数呢显著偏多，大风沙尘和雾这些天数呢偏少 啊。 去观象台。据观象台这个大风日数为4天，那么比12.6天的常年数值明显偏少。 哦， 但是这个降雪，昨天那个李工不也说了吗？来的就是历史上也是相当 猛的。现在已经70多天没有降水了啊。期待一下吧， 给我们憋一大的啊！ 哎呀，我来点口水。 火 好，来看一下，说一说交通方面啊。新年前夕，顺义区无人驾驶试运营基地在奥林匹克水上公园正式启动。这是自去年12月18号北京出台国内首部自动驾驶新规以来，全市首个开展无人驾驶试运营的基地。那这个基地选址于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全长7公里，属于半开放实景道路。什么叫半开放？ 这个我觉得 就是允有些路段是允许人参观的，那他做试验这些路段当然不允许人参观。 哦，我把刚才看这条新闻的时候，我还在想，哎呀，我能不能进去开一下、啊？ 因为你全就是能看见，但是不能让他出来，你全开放不就该撞人了吗？ 那就是普通道路了啊。那现阶段呢，主要依托北汽量产的现有车型叫 EU260， 搭载各种环境感知技术，融合智能交通设施，达到安全、精准、舒适的运行效果。基地内的所有无人驾驶车辆此前已经全部完成了道路测试，具备在社会开放道路上行驶的能力。所以将来如果有一天你看到有一个，就是有一前面，是不是有一 没有驾驶舱了？ 哎，有一个开车开的特慢啊，你在后面滴滴滴，然后在心里说又是一什么司机，又是一什么司机，超过去一看，哎，没司机啊。 哎，我需要这个无人驾驶车辆 哦，这样你也不用开， 我也没本啊 啊、 哦！而且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啊、哦？比如你要想给家里运个东西，不用你非得去了 哦，就是我给你装上以后，唰的话自己送到，是不是？ 去吧去吧，就是麻烦你先兔先兔回家送个信儿、 哦。哎呀，发现怎么送走了回不来了， 好，半道被劫了，哎。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飞的事儿。刚才你说的路上走啊、嗯， 对对对。 近日呢，一则客机在大雾当中安全起飞的视频已经引发了网友的热议，不少网友就惊叹呀、啊，真是神级的操作呀！ 哦， 也有网友表示担心，这雾中起飞是不是安全呢？ 嗯， 说一下这次雾中起飞呢，发生在济南遥墙国际机场。 嗯， 起飞的是一架搭载了 HUD， 就是平视显示器技术的波音737-800型的飞机，这也是中国民航史上首次在能见度150米条件下实现安全起飞， 火！ 为飞行员和科技点赞。 你看这科技啊，我现在发现了，就综合刚才说上面那两条，就发现科技是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就不用演，是不是？你说是不是？不用看， 我听着怎么那么揪心呢？ 就瞎开，不是没有 瞎开。但是不容易啊， 哎，对对对，真的，这个开玩笑归开玩笑，这些科技确实是给我们带来了生活太多的变化啊。 嗯， 那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另外一个变化，就是新年前夕，朝阳区目前面积最大的便民蔬菜直营店位于三间房地区的福盈家园便民商业服务综合体正式开业，共计2600余平方米的店内不仅能够售卖蔬菜、水果、米面、粮油、鲜肉、这个海鲜等各类百姓日常所需的商品，提供家电维修、代收快递、洗衣家政等多项便民服务项目，还设立了食品安全检测点，供居民现场检测这个蔬菜的农药残留。哎， 太贴心了。 嗯， 咱们说说就业的问题。 哎， 北京市教委呢日前发布了2017年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截止到今年的去年呢应该说是10月31号，2017届北京地区高校含科研院所毕业生的总体就业率为 97.25%。 具体到各个学历层次来看呢，专科毕业生就业率最高，达到了 98.28%， 其次为硕士毕业生，就业率是 97.89%， 再次为博士毕业生，就业率为 97.60%。 本科毕业生就业率为 96.98%。 从专业门类学科门类来看哈，您要是专科毕业生当中材料与能源大类、环保、气象和安全大类就业率达到了100%，需求大呀。本科毕业生当中教育学门类就业率最高，为98.36%，其次为管理学，就业率为97.64%。硕士毕业生呢，军事学毕业生就业率为100%，其次为经济学类，就业率达到99.40%。博士毕业生当中，军事学毕业生的就业率同样是100%，其次为医学类，就业率为98.69%。 其实你从这个就业率啊，各个学历的就业率能够看得出来，你看大家现在越来越就是专科毕业生，因为他有一技之长，所以呢就业率是最高的。 人家可能奢求也没有太高， 哎，对对对对，要求没有太高。然后呢，你看本科生呢，他为什么就业率低啊？我觉得是，你看 有点 技能呢，可能跟专科生比，他又没有专科生那么精尖，那么专。然后呢，学历又没有硕士博士那么高，所以就掉到扣里了。 稍微有点在高不攀低不就了。 哎，对， 但其实要发挥自己的特点、啊、 哎，对， 每个 当然我们今天聊的是在这个冬季里您发过的或者是见到过的最温暖的朋友圈是什么呢？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让我们拥抱阳光，感受温暖。 看我 错，站在风大的地方，让它吹起一身风霜，管它人来人往，多么的反复无常，一天一天新希望，躲开忧虑到处飞翔，拥抱阳光，我的心和你一起奔放，没人能挡在我的前方，路越难走我越坚强，我看看我不平凡的眼光，早已经不再恐惧悲伤，中充满无限梦想，哦，阳光洒在脸上，你的 来看。 大家可以把自己的朋友圈啊截个屏， 对对对对， 发过来，这样我们也看得特别 清楚。就像焦这位朋友， 对， 他给我们截过来了，他说啊，他先解释了一下，说在寒冷的冬天，我发过的最温暖的朋友圈，就是在跨年的前一天，然后呢发的这个朋友圈，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啊，他发的这个朋友圈，他说今天18岁的照片刷了整个朋友圈，18岁对于每个人都是最美好的回忆，还有一天就2018了。在2017年这个小尾巴里，我有很多感慨。2017年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转折，在我饱受慢性过敏的痛苦中，还要面对自己心里不能接受面容改变的巨大压力，但是幸好我身边有一些对我不离不弃并且帮助我的人，谢谢我的爸爸妈妈，在我在家办公和休养的期间，给我足够的时间让我自我调整，从不逼迫我接受强制接受自己的状态，并且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谢谢我的好闺蜜小强对我的鼓励，让我不再自卑，让我迈出自己心里艰难的一步，并且有了一个新的起点，谢谢我的发小慧姐帮我介绍靠谱的中医调理身体，谢谢这一年我身边认识的和不认识的对我的哪怕有一点点小小帮助的人，感恩你们。不知听谁说过，一个人过分注重外在是因为自己内在不够强大，我想对自己说，未来破茧不见得会成蝶，但即使变成一只小飞蛾，我也会默默地往前飞，来涅槃不见得变凤凰，但即便变成一只麻雀，我也会展翅翱翔。 哇，哎呦，这读的我这个眼圈都 对对对对对， 哎呦， 哽咽了啊！ 对对对对，真的写的特别的好。哎呦，这个给我们 一个是素材，一个是念的真的也好。 哎，没有好， 比你唱的是好多。 哎呦，这个确实是这个朋友圈太温暖了， 太温暖了， 太温暖了， 太温暖了。 我们希望大家多分享一些，就是您见过的或者您发的这些。 他不仅鼓励自己，其实更激励了我们。 嗯，对对对，尤其后面那一句。破茧不一定成蝶，哪怕变成一只小鹅，我也会继续往前 飞。默默 飞 翔， 涅槃不一定变成凤凰，但变成麻雀，我也会展翅翱翔。哎呀，好，今天新年第一个工作日，收获了这样一份暖暖的朋友圈，真的特别棒啊！ 哦、 来，咱们大家继续分享， 分享 看看还有什么样子的。 张启明说：“这个朋友圈我知道，去年莫名其妙的就给我好多人发了图，后来我点开一看， 嗯， 眼泪都出来了。然后还建了个群，叫那些年我们同宿舍 哦， 全是现在应该是50-60岁，60多岁吧 哦。 然后当年18岁当兵时候的各种照片， 哟， 拉手风琴、小提琴。”然后排演这个话剧、 哦、 大家一起在学习，都是黑白照片、 哦、 黑白照片、 哎呦， 那些年我们同宿舍，你想想过去那么些年、嗯、有个他们的战友就说，各位老战友终于联系上你们了、 哦、 看到那激情燃烧的岁月，每个人的青春年华，真恨时间过得太快、 哦、 外二科是个活跃科室， 其他科室都比不了 对，好像我也看，虽然下面显示的不完整、啊、 对对， 我们也好 看，我们看见了啊， 对，其他科室都比不上、 啊、 这个是外科第二科，是大夫们、 哦、 年轻的大夫们、 哦 啊、 好，再来看一下花落花开，还说了突然想到我们出发吧，改7:30了，我现在还在等8点呢，你说 瞧瞧 是不是， 新年就得有新变化、啊、 哎，早点陪大家，等不及了，睡不着，我跟你说 Jacky 说、嗯、我看到过最温暖的朋友圈是呼吁大家扔垃圾的时候注意一些玻璃碴子或者钉子之类的、 哦、 要 保护清洁工师傅的手，他们一伸手没准就被扎到了。 哎，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朋友圈里啊自己发的或者是见到过的最温暖的朋友圈是什么呢？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菜百贺岁季金犬送福来。 1月1日至31日，菜百会员回报火热开启，更有新年55天大促不断档，买金送银、满额返回报金额、进店送福包等给力活动，让您畅享实惠，欢乐过新年。同时，菜百推出多款生肖贺岁精品，旺运狗、小狗多多、酷狗等可爱萌系狗年金饰、生肖吉祥田、贺岁投资金条等新品，以礼宜藏。更有单粒70.97克拉大钻级克拉红蓝宝石、克拉祖母绿四大名贵宝石震撼亮相。更多精彩，请关注菜百官方公众号。投资需谨慎。 我们出发吧，每天7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来，说一说一下， 今天一定是一期泪流满面的节目， 是吗？ 温暖了 哦。 我看一下，-3000度摄氏度，说了，在我们公司有几只流浪猫，其中有一只还生下了小宝宝。这几只猫一直都是我在养着。过年了要回家了，我就随手发了一个朋友圈，没想到好多人过来把他们领养走了。 哎呦，好，大家继续分享着，我们来关注一组热点的消息啊。 好， 先来看一下2017年的全年电影票房的情况吧，好不好？ 我们的贡献呀！ 哎呀哈！据中国电影专资办数据，2017年中国全年电影票房达到了559亿人民币，当然包含服务费啊，不含服务费的是523亿左右啊。 服务费， 好，这我又给他多了 后腿， 哎，多了几千个亿啊！这个比2016年的493亿增长了近13.5%，其中国产电影票房超过300亿啊，哎呀，这。但是其中一部贡献了，我估计得10%。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国产票房300亿呢，是占票房总额的54%。全年票房过亿的影片一共92部，其中国产的电影51部，《战狼二》和《速度与激情八》分别以56.8亿和26.7亿夺得国产片和引进片的票房冠军榜的冠军啊。就这《战狼二》真是贡献了不少。 是啊，我们来看一下，你像《战狼二》是56.8亿， 将近。就1/10都多了， 对，1.6亿观影人次，创了多项市场记录，不仅登顶中国年度票房榜首，更在全球票房榜上跻身第6位。啊， 据说日本简直都不行了，看这电影看的 是吗？ 迷的神魂颠倒。 哎呦，好， 现在好像新出一部影片叫《红海行动》， 嗯， 也挺值得一关注的。 好，我们到时候关注一下。来，接下来说一说三部主要的跨年电影吧，什么100。我最近老看那个片花，是有里边有小岳岳啊， 对， 还有二代妖精 啊， 这个以及解忧杂货铺啊，这个三部的综合来看的话，现在有点难以令人满意啊。 对，其实100应该是一部不错的喜剧片，只是它做的有点浮夸，大家有点一下子接受不了。 对，它其实还是有点香港电影那些年这个无厘头的这种风格，但是现在可能大家对于无厘头已经有点麻木了。 再一个，其实它背后暗含着很多现实生活的那个内涵，也挺不错的。 好， 我昨天看了那个《妖猫传》 啊， 哎， 你觉得？听听你的点评，你觉得怎么样？ 这真是这个剪，就是这种剪辑的水平啊，已经到了就是差到了非同凡响的地步。这镜头跟镜头根本都不挨着，就搁一块儿，然后这个故事又讲的拖沓。本来那小说写的就肉，拍出来就更肉。哎呀， 好吧， 我都快成妖怪了。 哎，好，来，接下来时间关注另外一个啊，就是国家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在新年到来之前，一口气发布了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基本规范等1090项国家标准。此前发布的国家标准数量，此次发布的国家标准数量之大啊，涉及面的广，其中养老服务、环境卫生、物流运输、公共安全、旅游服务、电子商务、卫星导航等许多重点领域的国家标准，将在提高群众生活水平、改善环境质量、风险隐患处置、便利日常出行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啊。 你像这养老这方面， 嗯， 它围绕九个方面对养老服务机构的提供的服务做出了规定，包括出入院服务、生活照料服务、膳食服务、清洁卫生服务、洗涤服务、医疗与护理服务、 嗯、 文化娱乐服务、心理精神支持服务，还有安宁服务。 我们举个具体例子， 对， 比如说啊，其中规定养老机构应该提供24小时服务，每周对食谱内容进行一次调整，组织健康体检每年不少于一次，每日组织开展一项以上的这个适合老年人心理生理特点的文化娱乐活动，同时定期评估老年人身体状况和精神状态。老年人居室内的床位平均可使用面积不应该低于6平方米，单人居室使用面积不低于10平方米。所以大家如果以后再去做什么买什么，或者是参与一些什么样的服务的时候，您不妨查一查新的国家标准，看看您要选择的这家机构或者是商家有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啊。 嗯，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看看大家发来的这个见到的最温暖的朋友圈，或者是自己发的，好不好？ 好， 好，看一看，看一看，你那边有什么、嗯、要分享的？ 幺九七零主要问你是不是属龙 啊、哦？ 你是不是属龙 啊？我不是，我属猪啊。 哦，他说就像你这个达到口水已经达到降水的目的，就是龙王爷。 好好，谢谢谢。来看一看这个，有一位叫这位是谁发来的？我看啊，葛大爷发来的啊、 嗯， 他是这样说的：这位朋友圈是写的。日历翻了一页又一页，2017年已经过去了，不要背着旧日的行囊去追赶明日的路，2018年已经到来了，有热切的期盼，也有盼望的未来，不管想要的不想要的全部都来吧，不要让未知的想象踌躇了现在的脚步。怎么这么像马云说的？嗯， 哎呀，给我们投一下、 好，来看看 这是谁这个发的朋友圈啊，磐石 啊、哦、 这您发截了两条朋友圈的屏，我跟着有一个气死不偿命的老大，还有一个气死你也不偿命的小跟屁虫、 哦、 有你们很幸福很满足感，一路相伴挥手一期迎接一八，迎接新的开始。 哦， 俩孩子， 这一个气死不偿命的老大，还有一个气死你也不偿命的小跟屁虫啊。好， 人家自己就觉得很温馨，那一家子在一起吗？ 嗯、啊，好，再来看看啊。 哦，这有一位叫 Lonely 说在哪儿拍的？这是， 嗯， 老夫妇携着手正在过马路。 哦， 两位老人， 只是一张照片。 对对对， 没有文字。其实这个时候也不需要文字， 不需要文字，就是它是一个马路中间的一个岛吧，安全岛。 哎， 两位老夫妇呢，其实这个腰都直不起来，有点驼背， 嗯， 互相携着手。 对，好，接下来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分享温暖的朋友圈。 优惠升级，服务升级，农行漂亮升级，妈妈信用卡，星级酒店地址18元，游泳健身，更有知名医院专家预约挂号，全享积分兑换八折礼遇。 详询农行信用卡官网，中国农业银行。 咦，这银行卡怎么印着你儿子的照片？ 我这是邮储银行 BO 个性化卡，可以把咱宝贝照片印在卡面上， 真好。那我也赶紧去办一个。 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 尽信车险，现代智慧型保险公司，汽车非事故道路救援全年无休，24小时覆盖全国。中国建设银行集团成员，尽信车险值得您的信赖。详询400-900-6996。 别让所有向往都只是想象。2018年新明锐家族整装待发，携全新礼遇，祝您新年旗开得胜。1月1日起至2月15日，购新明锐家族车型，金融礼遇与购车优惠，让您省月供还省购置税，更有 TSI 230发动机，高效动力更省油。新年让您一省再省，轻松购车，详询当地经销商。Skoda。 一汽大众新春购车季震撼来袭，1.6升以下车型可享受超值补贴，部分车型选配灯光升级礼包，八大金融好礼，让您从容开启新年。详询400-871-888。一汽大众， 我是周世明，和我一起开启路虎之境。 18年款路虎发现神行，35.8万元起，首付低至7.16万元，更尊享1年零利率，即刻前往路虎展厅，400-820-0187。